月十九号啊，唔知星期几嘅苏控音乐啊，星期三啊， 星期三啊，好紧要啊呢一日。 咁啊，先提咗，提咗大家先啊，六点钟咧，我哋将会有洪家豪出现喺苏控音乐啦， 系亦都会带嚟佢嘅最新专辑啊 ，Glance 嘅， 系亦都会讲到当中一啲嘅歌，无论之前排台定系新嘅洗面啊等等，都会 mention 到嘅，咁大家留意啦。 六点钟会见到佢噶啦， 系啦，咁啊，但系头先阿斌都讲啦，七月十九号对于好多人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啊， 冇错，因为好多嘅学生哥今朝好早就已经起身啦， 我觉得分分钟寻晚已经冇瞓啦， 可能系通顶 咁，系啦，咁话晒我哋已经毕业咗，咪距离咗呢个放榜日子咧，都有十几年嘅时间啦。你冇啫 嘛？ 你知唔知出嚟社会第一件事系咩啊？唔好讲大话。系啦，咁所以我哋讲咧，嗰个心情啊，各样嘢咧，我哋讲唔够准啊。所以今日我哋头半个钟有一位特别嘅嘉宾出现，佢就 好应届啊， 应届嘅，我哋请佢出嚟啦。喂 ，Hi， 阿 Duck，Hello， 各位 ，Hello， 大家。 喂 ，Hello， 听唔听到啊？ 听唔听到啊？ 而 家 听到啦， 听到啦 ，Hello， 大家好。 喂，首先恭喜咗你先，阿 Duck。 恭喜我的成绩啊！ 恭喜你的成绩、哦， 系啊， 因为吓 讲嘛， 系 啊， 啊，你我想知道咧，其实因为我头先讲开就话今日可能好多即系要迎接放榜嘅考生咧，就好早起身啦。咁我就话其实可能琴晚都瞓唔着啦。咁你嘅状态系点噶？寻晚 我都系通宵、啊， 冇瞓到。咁你做咗啲咩啊？ 写歌。 我系同我本身同班朋友咁一齐打机咁打边炉咁样嘅。咁其实本身都唔翻屋企嘅，但系嗰下真系即系又唔想自己一个喺屋企等啊。我主要系即系我想好似一齐等咁样。咁我就提议唱 K 咁样咯。咁最尾就我哋去咗唱通宵 K， 咁凌晨翻嚟换个衫咁就去攞。 哦，唔怪之把声沙沙地啦， 我仲谂住话，唱啲咩歌先？有冇唱自己嗰啲嘅先咁样？ 嗰啲冇啊，我谂住唱，但系我啲 friend 截住我，叫我唔好唱翻先。 唔系咯，你唱咗，大家唔使唱啊，咁样。咁啊，今日系咪就系翻学校攞成绩啊？今日 系啊，今朝好似八点咯，我学校系八点翻。 系系嗱，咁我喺关注你嘅成绩之前咧，因为我哋以前咧有一个环节咧，就系会打电话俾唔同嘅歌手朋友咧，就恭喜佢只歌上榜啦。咁然后每一次咧，我哋打完电话俾佢，就会送四句，即系你知平时上嚟我哋咪送卷轴嘅。咁我哋喺打电话嘅时候咧，我哋因为冇亲身卷轴送到啦，我哋通常都会作四句，每句七个字嗰啲藏，即系嗰啲 打油诗、啊、 打油诗咁啦。咁今日咧，我哋打俾你就唔系恭喜你上榜，恭喜你放榜。咁所以我哋咧都依照呢个传统咧，我哋作咗四句嘢送俾你嘅。咁啊。系啦，而家我哋就送俾你，我哋一人讲一句啊！ 好，咁啊，听实啦，黄明德 ，OK， 你啊， 好， 阿德考到十八分 ，Jupas 报名唔使腾 ，Jupas 啊 ，Jupas 咯、 啊，系啊 ，Jupas 报名唔使腾， 要出新歌唔好等 ，fans 听到好肉紧啊！好嘢， 佢唔知点样俾反应吓， 好嘢。 跟住佢会话，其实咧我中文都考得几好嘅，两位主持，其实下次你可以考虑揾我去写呢啲打油诗。 我出翻啲气氛嘢先，放烟花系啊，恭祝你放榜啊！呢、這个烟花你听唔听到啊？系佢应该听唔到啊！烟花， 我听到啊，听到，好夸张啊！ 系啊，好夸张，系啊，我使咗好多钱啊呢、這个，系啊。特登为咗你 成个节目嘅 budget 喺晒， 系啊，就系为咗啲烟花啦，系啦。咁啊，呢个成绩好似头先嗰几句讲到，就系呢个十八分系一个 best five 系嘛，即系一个 best five 嘅成绩嚟。 系啊，最高个五科咯，最好个五科。 系最好成绩系边啲科啊？你 我系一定唔系数学嘅，因为我本身数学好差嘅，所以我本身预咗都系计中英数，唔系中英通识，咁之后中西史两科选修啊。 哦，咁呢个成绩同你自己预想当中呢差得远唔远，定其实都差唔多㗎，其实呢个分。 差得远啊，因为其实我本身呢今日放榜之前我都打定输数系一定入硬大专博上去大学㗎。我冇諗过用到 Jupas 呢一样嘢，因为 Jupas 我嚟报大学㗎啫嘛。 係。 我觉得所以我之前报 Jupas 嘅时候都系乱咁填㗎，除咗填头三科历史之外，即系其他都系水泡科咁样囉。咁点知我今日攞成績表下，我真係勁喜出望外，因為我諗除咗我之外，我身邊啲朋友都勁意外攞到呢個分數咯，即係叫做安全啲嘅分數咯。 你知唔知咧？我今朝撞到你啲同事咧，你啲同事都好開心啊！因為你啲同事今朝同我講話，唉，好彩啊！因為今朝咧諗住陪阿德咧，順便車埋佢去校門噶啦，最後唔使揸車，直接翻到屋企啦，幾開心啊！咁樣。 咁但系呢个成绩会唔会都因为之前你打定输数，咁变咗你而家要拣 Jupas 嗰啲科，即系排嗰个 choice， 究竟大学读啲咩嘅时候，都有少少打乱阵嘅，定话都已经搞掂晒噶啦？而家已经 打乱阵嘅又未到，因为时间都仲有一日时间俾我改 Jupas， 咁我听日就我自己个时间系五点开始可以上嗰个网度改咯。咁我特登系真认真咁样去编排一个Jupas 咯。咁但系如果我自己个策略咧，我会稳阵啲嘅，我唔会即系头三个字咧就拣啲，即系可能夹硬碌入去嗰啲科，即系可能要20、21分，等下有冇人学位留出嚟，我唔会嘅，我应该会拣得保守啲咯，即系都系18。 系， 因为知道本身你系有谂过话读历史噶嘛， 哦系放弃咗啦已经。 而家改咗个策略啦，有冇话而家向边一个科系发展啊？即系可能系理科啊、文科啊、 商科啊， 应该 唔会理科啦。 我会觉得依家冇噶啦，依家其实系睇分咯。我依家个策略，因为我本身谂住读历史咧，无论如何，我读到大专就读历史博上去。咁、但系如果依家个分可以读到大学咧，咁我就再睇有边一科我可以系有兴趣啲嘅，又咁啱分嘅，咁就拣噶啦，就唔会突。 有冇已经谂定可能第时真系入咗大学啦，可以谂下上妆咯，可以谂下 有时间 入边啲手玩咯，咁样。 我自己冇啊，因为我本身自己性格咧比较接埋啊，即系我唔系好中意呢啲一大班人嘅活动咯，即系所以 O K 我都未必玩咯。 哦，我仲以为你话啊，我入下 dance 睇下跳唔跳舞先。 dance 好长嘅，但你系即系 Ocam 都谂住唔玩啊，即系 应该唔会玩。我睇下到时有冇嘢做咯，同埋最紧要，即系我都系暂时都系，因为 Ocam 呢啲，我觉得唔去自己蚀底咯，但系又唔会影响到自己学业噶嘛。咁我睇下到时嗰一排做咩录歌啊，即系做。如果唔使做嘢，可能会去啩。 系啊，啲人生体验要试下嘅。 唔系，不 过 即系小心啲咯，因为有啲咧，嗰啲祖爸咧，好似嗰阵时当年有个人叫波成嗰啲走去做祖爸，咁你就好惨噶啦。 因为系唔会照顾啲男 freshman， 净系照顾啲女 freshman。 喂，你自己行埋一边，自己搞掂佢啦，谂谂点样融入啦。 咁但系其实如果讲即系之后拣嘅科，我当即系因为而家即系仲有时间去考虑啦。但系你自己其实本身感兴趣嘅嘢系边一啲嘢多噶？ 其实我本身都系净系得历史系，其他科我都少啲，可能会系幼教咯，即系幼儿教育。因为其实我全部都系立志想做老师啊，即系毕业出嚟，即系攞翻个嗰啲教育嘅文凭。咁所以其实嗰阵时都未谂啲咩嘅。咁但系依家最近咧，我今日开始睇咧，就可能会系唔知心理学嗰啲咯。 哦， 因为其实我选修科中西史咧，其实都有啲规限嘅，有啲可能好低分，可能读东华咁样啦，即系东华三院，咁佢可能16、17分读到一啲物理治疗啊、护士，但系人哋要我一定要读到物理啊、生物嗰啲咯，咁但系因为我两科都文科，所以都唔系好多选择。 哦 ，OK， 但系有趣，即系都第一次听你讲，可能会对即系幼儿教育等等呢啲有兴趣嗰啲，可以教下小朋友啊。 Dark Sir 啊， 得闲教人唱歌啊，好多啲嘢可以玩咁样。 咁啊几好啊！但系同时间即系亦都即系最近，除咗即系放榜之外，我谂自己嘅工作都会不停忙碌紧啦，因为亦都派咗新歌，亦都有你嘅一啲即系可能宣传嘅工作进行紧啦，即系。会议终结者嘛， 周围就揾人估下你啲成绩咁样样，咁 真系有估中喎！我今日睇翻， 系啊，边个估中咗啊？ 系啊，阿 Rock 同埋 Sherman 啊，有一集系佢两个一齐，系啊， 话翻俾你听，话翻俾你听先，你估中咗啦，好叻啊！ 唔系啊，我系要俾奖励佢啊，我等佢自己揾我先算啦。 哦系啊系啊，好奖励佢。哦，咁唔好啦，咁唔好话俾佢听咯，佢自己嚟揾你先算啦。 如果佢听到咧，当听唔到啦。 系啊，听唔到算啦咁样。喂，但系呢一首新歌《会中意者》咧，嗰阵时我系咪其实喺 DSC 之前，你话已经有谂咗呢个题材，其实想讲噶啦。 其实好耐噶啦，呢一个题材已经，可能我已经上年新人差唔多完结嘅时候，会已经有呢个题材摆咗喺部手机嗰个备忘录个 app 嗰度噶啦。咁但系因为今次呢一首歌咧，其实收翻嚟系收 demo 啦，咁唔系自己作啦。咁一首同埋Ariel 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其实佢个编曲已经系同出街个冇乜分别噶啦， 系 即系都系好鬼马嗰啲嘅风格啦。咁所以其实收到翻嚟，咁我觉得 我有呢个题材，咁呢个题材又系咁鬼马，咁梗系摆落去咯。即系因为我自己又好少会作到呢一类型嘅歌，又唔想嘥咗呢个题材，咁、所以就有呢一 首。哦，但系嗰阵时点解咁耐之前已经谂起呢一个题材咧？我以为会系有谂起一啲可能真系同唔知啊，即系对于你而家身份上面，哦、放榜啊，或者考试、公开试呢啲，好似对学生身份、人生重要嘅阶段，初头会有谂过嘅呢啲题材，但系点解呢个又系职场题材嘅？你会谂？ 其实一开头就真系有谂过咧，教啱时间咁啊出一首放榜打气嘅歌嘅。 系， 但系因为我哋觉得其实我上年，因为我上年好多首作品都系，即基本上全部作品都系讲关于我学生生涯嘅嘢啦。咁其实会觉得可能会有啲沉闷，或者觉得已经够啦。咁所以就讲一啲即系啱啱 first grad 出嚟，咁但系又要引起翻共鸣啊嘛，即系冇理由讲我呢一行嘅嘢，咁冇乜人想知嘅，或者冇乜人即系。好少人會有共鳴感咯，係、啊，咁所以就講翻一啲翻朝九晚五嘅 office boy 嘅生活咁樣咯。 咁你算唔算有睇唔到？即係雖然你喺即係歌手身份嘅時候，可能都要叫做翻去公司啦，但係嗰個狀態係咪都唔算叫做好朝九晚五？但係你會見到啲同事朝九晚五㗎？ 哦，係㗎，即係我如果自己設身處地咁，梗係冇啦。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唔係咁樣嘅工作，咁同埋平時我因為會議中結我本身開會，我唔會好悶㗎嘛，因為我每次都係。开个零钟或者即系嗰个会全部都系关于我嘅嘢噶嘛，唔会关于其他人嘅嘢噶嘛。咁、 okay, 但系系啊，咁所以我有时都会睇下 YouTube 嘅，即系会讲下打工仔会点样啦、啊，即系都大约知道香港风气嘅。系啊，咁香港咁多打工仔，所以就讲一个咁嘅类型嘅故事咯。 咁你第二会唔会想朝九晚五噶？即系歌手身份啫，因为你都有谂幼儿教育啊嘛，嗰啲可能真系朝九晚五 嘅。会噶，咪就系老做老师咯。 系 OK 噶嘛？你都 我知啊，朝九做老师，晚五做歌手， 收工之后做咯，可以咁诶，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嘅成绩就而家啱啱就会即系嚟紧，你话听日就开始要排啦，咁跟住新歌亦都推出咗啦，咁啊，跟住之后即系成绩嗰啲拣晒之后，系即系可能音乐上面系咪都会有一段时间可以叫处理下，定话都要准备定即系开学嗰啲嘢噶啦？ 如果迟啲之后都会继续系我工作嘅嘢咯，系啊，咁啊学校嗰方面就排完 JUPAS， 我就等 JUPAS 放榜噶啦，八月，咁到时啊有咩学校就办理入学手续嗰啲咯。 其实算唔算都第二轮紧张咧？即系因为都系一个另一个嘅结果嚟噶嘛。 冇噶啦，我觉得因为对我嚟讲，我冇缩得咁细噶啦，我觉得入到大学已经好好噶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已经完成咗我嗰个使命啊！咁到时睇下人哋收唔收，我就真系睇运气咯。 OK， 嗱，老实讲嘅，即系今日嗰个成绩叫做好喺自己心目中好理想啦。有冇谂住点样庆祝下先？而家 冇 啊，快瞓个觉咯。我以为琴晚冇瞓到， 仲以为话不如梗系切个蛋糕先啦，咁样 打边炉啦，嗰啲咁。 冇，我翻屋企瞓咗两个钟咯。 系 咁，因为我琴晚冇瞓过嘛，同埋。執下房咯，清理下，好似进入人生新阶段、新环境咁。 可以攞翻部电脑出嚟咯，你之前好似话收埋一部电脑嘛？ 我攞咗嘛，我攞出咗好耐啦，已经考完 GST 嗰日即刻砌翻出嚟。 唔系，傻点会放榜之后先攞出嚟啊？梗系考完就攞出嚟啦，咁样系啦。喂，咁啊，今日多谢你啊，系啊，好好休息啊， 放松下啦。 谢谢你啊，得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系啦，亦都恭喜阿达，亦都如果今日大家收到成绩都系满意如意的话，就希望大家即系恭喜你啦。咁、如果未太如意的话，希望喺啲跟住落嚟嘅时间可以即系叫重整下嗰个节奏，睇下点样可以去计划之后自己学业上面各样嘢系点样啦。咁啊，拣嚟阿达嘅新歌《会议终结者》啊，即系头先佢讲啊，其实考 DSE 之前已经谂到题材嘅作品。太过习惯听校训。怕进入社会，每天都开会，恤衫西裤相衬，性格内向，正迈向世俗标准的俗人，见客户贵宾，更多都冇识装客套的口吻。是我没法落得眼内做戏，而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在外套那乐器，令太阳送在开会房跳起，这一刻准我疯癫吧，考试卷功课保准我思维。再可怕，内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竟然凌乱。

志玲嘅新歌。 总会到， 歌名叫做《光之道》。通常难关最难搞嘅一件事咧，就系、是、天气不似预期啊！ 难估计到的天雨，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到失缩一处，也试试再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让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上每刻有试验有惊喜。愿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储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懂去拥抱这刹那。 陈柏宇嘅派来歌，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你又能唔能够拥抱这一刻嘅美好呢？通常前面都要经历过好多嘢先嘅，就好似佢哋呢一张专辑所讲嘅都一样。有 Visa 如是者，我们都在黑暗中作恶里面最后一首嘅歌。

Gun Friends featuring the Crane 嘅 First Class。之前 Gun Friends 都喺自己社交平台分享自己一路以嚟学习啊，甚至乎音乐之间嘅故仔，佢就揾得到啦，揾得到属于佢自己人生喜欢嘅事情。所以话俾你听，路应该唔止得一条，系睇你点拣。 能灼伤透视，跳进舞池，能一身伤痕都很光鲜，能背上钻石未醉半天。我试过纯情朴素冷艳，很清楚途人讲的谎言。我戴上年华眼界处事。 诗嘅新派头作品歌名叫做 The Right Kind。 标签嘅，又会有好多意见声音去批评女人。Leslie 用女人嘅身份去演绎呢一首歌，鼓励姊妹们 ，Come on， 做自己。 还女真理应狠狠地去拼，还女真要够坚定，不哭出声，越想清醒，越不清醒。 作曲姜丽文，填词 Oscar 简嘉明、姜丽文，编曲有 Peter Shaw of One Way， 监制魏景云 ，Peter Shaw of One Way， 姜丽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Leslie 姜丽文 ，I Am Woma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奔神，今日呢位嘉宾出新 EP 冇错啊，波盛，见佢忙咗一整年，深信一定要好硬正先顶得顺嘅，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 洪家豪气吞吐风雷， 哇！呢句好有气势啊！ 嘉宾 又 洪家豪啊 ，Hello 大家好， 喂你啊，你上嚟，我哋又送嘢俾你，翻阿妈又问住咩，又攞卷嘢翻啦， 有系呢卷嘢啊，仲搞紧呢卷嘢噶， 搞紧啦， 我就睇你今次又写啲乜， 嗱今次呢卷咧，我哋嘅 关啲水事噶啦，应该又系， 要关啲水事都少少啦， 多少少咯， 嚟开俾你睇呢个 景上咯， 嚟啊嚟啊，呢个有 草嗰个气港， 你阿妈嚟啊，开俾佢， 今日呢个就系啊。 洪家豪气啊，吞吐风雷啊， 吞吐风雷， 豪气吞吐风雷啊！我第一下我 未听过呢句嘢，添死 啦！呢句原来系万水千山中环嘅歌词嚟，系我哋嘅同事提议话，今次有句有屁细啲啊！ 边位同事提议噶？ 你啱啱 哦，头先嗰个， 头先嗰个啊， 咁冇办法啦，高层嘅嘢就冇得唔听啦，唯有焗住写落去啦，好唔好？ 系咪要赞赏下佢咯？ 系啦，我好啊，好。哇，好有氣派喎、 啊！俾五分鐘你去讚啦！ 哇，直情係即係哇，嗰個深度係啦。 係啊，佢一掉呢句出嚟咧，我都問啊，呢句其實咩意思咧？佢話其實嗰個歌詞講《天龍八部》啊，喬峯啊， 嗯， 係啊，即係呢個角色啊，你知唔知喬峯啊？ 甄子丹啊嘛，係嘛？ 即係總之講咧，豪氣吞吐咩話呢個 風雷 啊！我都第一次聽呢、這個，係啊，即係講嗰個氣勢啊，即係容得下天下之間嗰啲風風雨雨啊、行雷閃電咁嘅意思嘅，即係好嘢嚟嘅。 咁都好啊，好嘢啊，好嘢啊，係啊，係啊， 攞翻掛佢咯。 係咯、啊，有表氣佢咯，係啊，係啊，就嚟要咩噶啦？就嚟要租，即係要租個單位，定係裝你呢嚿嘢啊？你知唔知啊？係啊。 咁到時記得 housewarming 嗌我哋得閒上嚟坐。 好啊，好啊。记得翻先，洪家仲有啲咩？洪家豪豪死啦！ 大子大洪家豪啊！ 洪家豪， 大子大洪家豪 啊！系啊，上次啊白手兴家豪啊嘛，同埋 MC 上嚟嗰次啊， 我唔记得咗啦，是但啦，系 啦，到时搞支音叫翻高层嚟。 好啊，好啊，系啦，系一定要啦，系啊。 唔系，但系呢一句咧，咁啊，我哋嘅同事啊，旺角卡文解释完之后，觉得哦呢个意思其实好嘅， 嗯， 系啦，即系恭喜啦，出呢一张嘅， 多谢， 亦都系。我谂喺讲里面歌啊派台歌之前咧，我觉得系都值得讲下嗰一个嘅纪录片嘅，因为呢个纪录片就知道本身系 making of 就搞下搞下越搞越大就 哦你又知嘅 佢有写噶 嘛哦系 OK 你有讲啊 嘛系其实好 唔系我开咗呢个头咧留翻俾你讲后面嘅 好 系啦喂呢坛嘢即系本身就系 for 个 show 嘅先嘅本身 系啊 系。 即系谂住，其实真系即系好似啲国际巨星咁样咧，即系拍下到底我哋点样，即系彩排啊、练歌啊、开会啊、跳排舞啊、拣衫啊，即系跟住然后即系拍下我，譬如临出场前有几咁紧张啊，嗰啲咁样啦，嗰啲 点钟要起身啊，嗰啲 系嗰啲啦。咁点知我谂最大嘅问题，点解最后会变成而家呢个制成品变成咁样咧？其实原因应该就系咧，其实个 camman 咧一路踢我咧，我都冇同我冇理。咁你咪15分钟嘅 footage 冇人讲嘢囉係啦咁就可能要转一转嗰个路线啦即係咁就即係可能导演就要諗一諗其他嘢咁样就变咗个所谓五年嘅小回顾咁囉 係啦我想知道你话即係冇对要 cam 讲嘢係因为你觉得我冇、哦、你咪 take 我咪做返自己冇一个意识定係点样 即係其实你根本其实喺嗰一刻你 suppose 即係如果我有你个 cam 嘅话其实佢又唔真实佢唔系纪录片啦即係佢唔系 documentary 即係我就系做緊戏㗎嘛咁同埋我排舞嗰陣时候我真系排舞㗎嘛咁我就冇啦同佢讲啦哇呢、這个 step 就系咁啦呢个歌词我话唱得唔好即係你唔会咁样讲㗎嘛即係好专注㗎嘛 suppose 系咯系咯 咁所以喺嗰一個 show 先啦，即係因為你好專注，頭先講有好多嘢要準備。而家嗰個 show 完結咗，喺片裏面都有講啲感受啦。咁但係即係你而家諗翻轉頭，嗰個 show 對你個意義係咪即係有幾大咧？可以去到意義一定有㗎啦，我知道，但係可以去到幾大 都有嘅。我諗每個人自己個人 show 嘅第一個其實都好有意義嘅。咁呢個咁啱就係我嘅。即係叫做真真正正嘅演唱會嘅話，咁就係真係自己第一個咁樣啦。同埋喺嗰一刻先至發現，即係有好多人支持我啊。咁亦都其中一個最大意義就係人生其實唔會話試下 即系我相信你，譬如你去唱 K， 你都唔会连续三十只歌都系你自己唱噶嘛。咁就所以其实一直都觉得到底得唔得噶？咁其实咧系冇得。你上到去你冇得唔得嘅时候你就做到囉。咁所以同埋当然唔容易啦，即係你点样去係咩歌咩位你要 reserve 返少少把声啊，咁你有啲啲 rundown 你又要可能呢度可能激动啲，跟住啊要唞一唞啦咁嗰啲。咁所以就喺呢啲位上面就都其实都叫做对自己都叫做有多咗一个信心嘅，其实开完个演唱会，即系咁咁咯，咁个意义可能喺呢度咯。 系 系啊。 但头先你又讲嘅话，即系可能有啲嘅担心或者嗰一样系喺嗰个即系叫技术上个人要 run 一个 show 嘅体能啊，各样嘢一定话系哦，啲观众对于哦一次过一个 full show 听你嘅作品嘅时候咁样呈现咧，系边一啲嘅嘢令到你有头先嗰啲少少 hesitation 或者担心？你觉得系？ 我谂。最主要第一样嘢，因为其实由细到大你睇演唱会，其实都会希望，即系当然而家好可能而家呢个世代嘅演唱会，大家就再丰富啲，即系哇，啲后面啲 screen 啊，你个表跳晒舞啊，劲歌热舞，咁当然系要有嘅，但系咁你点样可以分配到？当然，其实我唔系一个真系好称职嘅唱作，唔系跳唱歌手啦。咁但系其实你不乏都要，即系其实你去到演唱会，你都系要跳舞嘅，都要有表演啊。简单啲讲，即系我哪怕你即系好似陈海荣咁耍剑，佢都要耍嘅。咁但系咁你就要排咯，即系首先就要谂，你唔可以第一样嘢系诚意啦，即系首先你。尽管我跳得唔好，但我话俾你知，我想提供呢个表演俾你睇。咁你见到我尽咗力，咁然后咁你就开始要谂啦。除咗跳舞，咁弹琴啊，其实不嬲都要弹噶啦。咁但系你要即系或者即系你唔可以再当佢系一样嘢噶啦，因为你其实你嗰样嘢系一定要有噶啦，咁样啦。咁根本就要谂啊。弹吉他咯，咁跟住然后再谂啊，仲有啲咩咧？其实即系一系就耍剑，一系就乜咁啊，咁咪有即系可能又有首日文歌啊，跟住有啲位就会可能玩下啲波波同啲观众互动啊，即系会有呢一啲咁嘅情地方，你系要谂好多，咁啊死啦！今次搞掂咯，咁下次 系啊， 即系就会有呢咁嘅， 又变咗个好似基本啦，因为已经做到呢啲 系啦，即系咁样咯。所以就我觉得最大嗰、那个对我嚟讲最大嘅重要性就系你每一 part 即系 at least 譬如一个歌一个歌单可能28只歌咁，其实我当我 divide 咗可能系七 part 咁样，咁都七四咁每 part 就有四只歌，咁其实我要喺四只歌里面每一 part 咧 at least 都会起码有啲嘢睇到，有啲嘢做到咁样，咁你就会觉得起码。目不暇給啲咯， 但係會唔會有諗過就係、是、啊，其實不如唔好諗到咁複雜啦，洪家豪，大家嚟睇我噶嘛，嚟聽我唱歌噶嘛，點解一定要做一啲即係平時自己冇做開嘅嘢咧？咁樣 其實咧呢、這個係我係唔認同嘅，因為我係唔認同一個歌手咧，即係有啲歌手都其實我曾經同陳雷係討論過呢樣嘢，因為佢係覺得你係入買飛入場睇我噶嘛，你係睇我表演，即係就算我成個演唱會得一支麥企喺度冇喐過，我唱 suppose 我都係吸引嘅，我認同係吸引嘅，但係對我嚟講，演唱會唔應該係咁咯，即係。平时你哋都睇，即系可能平时有啲咩商演，其实大家都睇到我。其实好似逆时车站，其实你都听过我唱200次啦。可能啲 fans 其实咁你喺得嗰个一个咁嘅有意义嘅时刻，有个有意义嘅地方，你就要攞诚意出嚟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算无论你个人嘅表演，或者每个人本身即系王菲本身有几吸引都好，佢都唔可以就咁冻喺度一日。所以你即系都系要有啲好多唔同嘅。东西啊，系咯咁样，咁系咯，即系我又未，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嚟讲系会咁样，我觉得好似对得住自己多啲咯。 咁啱啱讲即系喺呢个 show 上面，可能系喺一个表演上面等等嘅，或者一啲技术上面嘅谂法，但系喺自己嘅音乐，你有冇觉得呢个 show 即系对自己嘅音乐嘅肯定啊？见到 fans 嘅反应，观众反应？你会嗰个信心喺自己音乐我创作嘅嘢，哦，原来大家真系会好中意呢一样嘢，又有嗰 part 感受。 其实你问我到而家咧，即系咁耐以嚟，我到而家都冇一个咁大感觉，就系、是，呢首歌系我写嘅，我即系 我令佢出世嘅，即系我好似又冇乜呢样嘅感觉，但系对我嚟讲，我就会觉得，有好多歌咧，其实同佢哋嗰个有好多歌，你以为讲紧一啲，譬如好似主角光环，你觉得讲紧自己，但系其实有好多喺下面听紧嘅人，佢可能有啲可能就代入咗佢系你，有啲可能其实佢都有咁嘅经历， 嗯。 即系原来有啲嘢，有啲时候你唔好觉得自己首歌系你自己先至有一个咁嘅既定谂法。其实有好多人都可能代入到嗰只歌，好多人都觉得嗰只歌可能帮咗佢好多，或者对好有同感啦，或者系啦咁样。咁所以喺嗰一刻就会觉得，即系唔好太睇小自己嘅，即系或者唔好太睇小啲。嗰首歌嘅力量，你自己唱出嚟，可能你冇乜感觉，即系我唔知系咪，即系你自己咧，有时你自己创作啲嘢出嚟，你可能冇乜太大嘅觉得，唉，其实我觉得我俾我自己嘅啫咁样，但系原来其实可以有好多人，即系你喺个台上面，可能你讲一啲好感动嘅说话，可能下面啲人可能好感动都系嘅，咁所以呢一种就系我觉得都我嘅歌系嘅，即系有呢一种感觉嘅，即系咯，咁就因为。我的歌就貼地啲啦，咁就有啲歌，可能另外有啲歌手啲歌係可能會深奧啲、複雜啲，咁其實我啲就比較偏向簡單，啲用字都會比較容易易明啲，所以就大家就社會上即自己嘅生活化啲囉，咁佢哋好容易就會代入到每個啊，總有個故事好似啱佢咁樣，咁好似男仔其實好多都有同我講過，唉，你只穷小子，我真系听到真系好有同感，即系系咪喺个个男仔都系啊，即系都会有经历过呢啲时候啊，系咯咁。 因为我点解咁问系，因为好似做创作咁咧，就平时会匿埋写歌，跟住出歌，好似哦 social media 可能会有啲人会听翻有啲 feedback， 但系好似你真系好兜口兜面 receive 我呢只歌嘅威力，就系喺一个 show 做，好似啱啱嗰个就系一个自己专场嘅 show， 好似嗰个威力就我终于兜口兜面。睇得到啦，所以有咁嘅問題。 係，即係如果你咁樣調翻轉啊，即係你如果調翻轉，你如果咁樣諗，如果我係一個觀眾，譬如 let's say 你去睇你嘅偶像，或者有隻歌，可能你個偶像有隻歌，你係哇每次唔開心都聽嘅，佢突然之間喺個演唱會唱出嚟，你係會覺得我人生嗰個其中一個即係一 個 checklist 咁好似。 系啊，即系我系啊，即系会有呢个感觉噶，即系啊咁样咯，所以就譬如有时有啲可能有啲演唱会，其实我入到去，我 系 想听过一两只歌嘅， 系嘅， 有嗰两只歌我就够啦咁样咯，系啦，即系咁咯。 有冇话如果以一条 curve 去计啦 ？OK， 咁啊，其实啊，洪家豪喺好多唔同嘅时期都有一啲自己嘅作品。有冇话你喺呢个 show 入边感受到下边一个时期？洪家豪所創作也好，所演繹也好嘅一啲作品，原來喺個 show 度 feel 到啊，原來呢個時期嘅我係特別受歡迎喎，原來呢個時期嘅歌大家係中意到咁樣嘅程度喎，可以咁樣。 我諗都係越近期嗰啲就越咩，即係通常都係越新嗰啲，因為係咪咧？都係嘅，其實。去到嗰个位置其实都是唔系又唔系、啊，都是一般嚟讲，其实一般嚟讲，我谂个威力啊，即系讲紧嗰个，你喺个演唱会度，即系你其实唔同你就咁戴住个耳筒听歌，我谂个演唱会个威力嚟讲，可能都系都系主角光环会大啲，因为件事好大啦，同埋首歌又会比较，即系佢有种。宏伟少少啦，嗰种感觉，即系唔系即系逆时车站可能细啲啊，即系小事情啲咁样。咁啊，主角光环可能系你都系 feel 到，即系代表好代表洪家豪嘅一只歌咯，系咯。 咁喺即系呢一个 show 过后，即系本身就系呢条片嘅出发点啦，跟住变咗一个好似五年嘅回顾啦。咁其实如果要你讲你而家嘅状态，因为中间经历咗好多嘢，大家过去访问都听到。如果喺而家呢个状态，你嘅形容会系即系如果唔要用呢只碟嘅歌嘅形容嚟，唔用呢只碟嘅歌，即系纯粹系可能形容词或者你去 verbally 去 describe 而家你自己嘅状态，你觉得系点咧？ 我觉得系随性咗噶，即系嗰种以前咧有时会即系我自己或者慢慢想。 都想开下开发下呢一个面向，即系不过即系歌手不嬲都好好 proper 咁样噶嘛，即系譬如哇去发型屋遮晒个头，着到行一行去唱歌，喂其实你即系我就喺话，诶唔系，咁点解点解即系以前会觉得啊死啦！我流汗啦，我都未必夠阿抹，因为我怕整乱个头。其实唔系，未必一定你可以唔系咁噶嘛。即系我自己想开发下呢一面，咁我慢慢系做紧嘅。即系其实生活上都系，你见我终于第一次即系喺呢个即系去电台访问，即系人头着短裤嘅， 系啦，戴冷帽添， 系啦，即系唔整啦，直情即系而家唔整，唔系即系又未去到咁离谱，但系我意思系嗰种有时该。该 casual 嘅时候，你就唔好拣去，因为个包歌手包袱，你就咁样系咯，系咯，我会咁样形容咯。其实有少少，即系如果你咁样调翻转，我有少少随波逐流，即系 go with the flow 咁样嘅，真系系啦。但系唔可以咁讲，咪随性咯。 呢样嘢系因为即系想同即系俾乐迷感受到啊，其实。嘉豪同你嘅距離係可以好近嘅，就係可以大家唔需要當到好似啊一個好遙遠嘅、好遙遠嘅一個偶像咁樣，定係點樣？所以突然會好想啊，隨性啲啦，唔好搞咁多複雜嘢啦咁樣。 你前者一直以嚟都做緊嘅，我自己。咁但係第二個樣嘢就係、有時我仍然係覺得個拘緊係仲有啲啲喺度嘅，點都，所以我想放開埋嗰少少咯，即係而家又叫做完咗一個。水嘅 topic， 即係又出咗隻碟啦，咁就係開始新嘅嘢。咁新嘅嘢係乜嘢呢？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時機俾我去，又有啲嘢可以開發下咁樣咯，係咯。 不怕。 惜计划好这些到头来，你话唔去？ 专辑里面最跳脱嘅一首歌《海边的阿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建春在本港一个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思想学习纲要的书籍发布仪式上说，香港和内地文化同根，香港文化多元精彩，有能力打造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舞台，希望香港的出版机构可以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说，希望出版社能够加强书籍的宣传推广，帮助港人了解国家的变化和发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特区政府将更好发挥香港八大中心所长，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所需。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年有近4000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考生获提供特别考试安排，不少有身体残障的考生亦都考获佳绩。香港红十字会雅丽山郡主学校有5名身体弱能及伤病的学生完成文凭试，其中3人透过学生运动员学习支援及入学计划获得取录，包括本身是硬地滚球港队成员的陈海恩，他的最佳五科成绩考获19分。他患有大脑麻痹，病情影响他的手部肌肉。香港红十字会金乃迪中心有6名考生应考，其中患有道兴氏肌肉营养不良症的杨乐天最佳五科达到18分，患有脊椎肌肉萎缩症的施更军最佳五科就有16分，两人都符合入读大学的最低要求。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如果文凭试考生成绩不符预期，可以考虑报读自资院校副学位或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课程，相关学科收生要求比八大资助学位低，即使中英文成绩未达3级仍然有机会入读。吴宝成提醒考生留意自资课程学费差异较大，但是有不同的学费减免，自资课程如果通过学术评审，课程水准和资助学位差不多。他又提醒考生各院校采取的弹性收生安排不同，同学如果想透过弹性收生安排入学，需将相关选科放在联招头3个选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海洋公园道天桥近住黄竹坑道有交通意外，现场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同埋美清路交界回旋处嘅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咁驾驶人士经过都请留意。之后再睇睇路面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而去尖沙咀方向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入口那方面就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而家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music is my life。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入不同公司型机构的网上服务，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洪家豪气吞吐风雷， 咁我哋送音乐嘉宾有洪家豪啊。 Hello， 大家好。 因为上次之前访问就有即系讲 learning curve， 亦都即系呢一张 lens 咧污糟而嘅时候，我哋有即系同你倾啦。跟住而家就嗰时都一路讲哦，水做主题，而家就终于见到成个成品系点样样啦。 几首歌 系啦，完结咗啦。咁啊，因为中间唔同嘅歌，譬如而家新嘅《拍台有洗面》啊等等。咁啊，其实呢一张碟里边 day one 嘅时候系好啦，已经系水呢样嘢好 confirm 噶嚟啦，咁样去啊，定要话系都系嗰种哦，做住跟住睇下点样样去将佢 modify 嗰种做法。 confirm 噶嗰阵时，乌糟儿都已经话系一定系一定用水做一个 project， 但系当然冇话几多只歌咁样，少少地啦。因为其实讲真，而家其实呢个时候即系讲紧出埋只洗面，其实都已经好似讲得七七八八啦，水即系再讲都已经系变咗即系。就變咗吹水啊，係啦，咁就冇，好似冇乜嘢再，其實該完啦，應該要咁咯，咁就喺呢個位完一完佢咯，係有嘅，當時係諗住已經水啊，係啊。 但水對於你嚟講個 meaning 係令到佢變成一隻碟嘅 topic 係點解？ 純粹係我覺得即係自己有啲似佢咯，即係好順住，即係其實水係順流啊嘛，佢冇一逆水係冇一逆流噶嘛，係咯，咁我就係即係嗰種人咯，即係我唔會話夾硬，即係我都唔知啊，即係你唔會個全部人，即係你行樓，即係喺嗰條自動電梯咁，有啲人咧會倒轉行， 即係曳啲咪點樣行咯， 即係我係第二種咯，係咯咁， 順住咁樣去， 係咯係咯係。 但係好幾首作品都係嘉豪自己去寫咧，會唔會反而就係一開始已經定到個題咁實啦，就係、是、要寫水啦。每次去作曲嘅時候，我都要諗住水咁樣去寫嘅時候，對自己個框架會唔會有時會反而好似個題目就成為一種壓力去寫歌？ 反而就係咁講，其實咧，我對水用水做主題對我嚟講咧個難度不高嘅，因為咧。首先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似啦，即係水個性格好似啦，嗰件事好似，其實我唱歌大家知道其實偏柔嘅，即係我都唔係嗰種剛冇好剛強咁樣嘅。咁再加上其實我寫，你留意我寫歌咧，其實都係比較温柔啲嘅。咁所以其實係難度唔高嘅，係反而係歌詞上點樣可以即係有啲乜嘢歌詞上嘅同自己係好啱啊咁樣咯，係啊， 因為幾首歌五首歌有四個填詞人啦， 係啊， 咁去物色呢幾個填詞人係咪都係會揀一啲哦呢段時間有合作或者熟悉你嘅人咁樣嘅方向去開始揾？ 熟悉就為主啦，第二就因為我自己其實偏向不嬲啊，一直以嚟用字其實都唔係太深奧，唔係太离地嘅，咁所以通常都系会我自己啱啱过去嗰嘅时间都系用啲比较 寫貼地嘅字眼嘅填詞人咯，即係譬如深仔啊、鐘雪啊、其實阿謙都係好生活化咁樣咯。咁所以 Oscar 嗰啲都咁 ，Oscar 其實有另一面嘅，即係佢又係寫到定另外一種，但係佢當然比我又未必會係寫到詩詞歌賦咁樣啦，咁樣咯。咁就所以其實佢哋呢一啲唔同嘅歌都係其實佢哋點樣對水同我嘅睇法。因为我是没有 brief 的，我是纯粹 brief 了我刚才说水没得顺流啊，我觉得水是怎样啊，我对着水很平静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很多时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是再加上他对你的形 成。是啦是啦，好顺其自然的，不是就是说哇这只歌找他写一定 hit 了，不是的。就是纯粹我觉得乌祖儿是譬如乌祖儿的歌词不是那个 melody 其实本身是几得意啊！即系好似唔即系几唔同噶嘛。咁我觉得啊，譬如钟雪咁，佢亦都系好有即系好有自己谂法啊，同埋系跟住佢又好可爱一面。咁啊，不如就试下，即系唔系搵就系咁啫嘛。咁啊，洗面呢啲咁嘅大啲嘅 balance， 就你会觉得系应该需要一啲大啲嘅字眼，个气大气少少嘅人啊。咁啊，阿谦咯，因为咁佢又始终又比深仔又历练多啲，系啦，咁就变咗即系深仔就啱啱写翻小品故爱情，就好 fit 啦，即系其实好顺其自然嘅，好正常嘅啫。呢啲选角系， 譬如嗰个阿谦咁，可能喺呢首即系呢只碟或者做呢首歌嘅时候，你话哦冇特别要 brief 好多啦，咁但系以往同佢累积嘅交情或者同佢系咪都有即系过去都已经讲好多自己谂法啊、啲 struggle 啊或者嗰啲嘢。 其实好熟朋友噶啦，即系大家都系好 friend， 咁啊其实都唔使讲啲咩啦，因为佢好容易就知噶啦。咁同埋佢又。即係佢自己又會，即係譬如其實佢成日洗面，我覺得有少少係其實成日講緊，都有佢有啲好大部分其實佢自己都係有咁嘅諗法，係啊，即係佢自己都會有時啊，可能唔清晰啊，喂，洗個面再講啦，即係有呢啲嘢咯，可能即係佢自己都會有呢啲咯， 但你即熟嘅程度，有冇曾經都有啲 conversation 類似係即係佢會講佢眼中嘅你係點，即係兜口兜面話你聽？ 冇。好难嘅、啊，波成，我哋喂，我哋咁样三个咧，唔系练就系、是、大家讲真心话啦。 你唔知噶 个进转到边度就，我觉得咧，波成你都系一个系啊，算啦，即系你明唔明？你明唔明啊？你其实咧，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真诚嘅人嚟嘅，即系你唔会咁好笑，即系系咯，好难开口嗱，所以音乐就有一个好处啦，即系有啲嘢讲唔出咧。你咪唱出嚟咯，咁好啲咯，即系咯，即系咯，系啊。 但系会唔会喺呢个过程开始都发现啊？其实 keep 住呢个模式，可能每一首作品揾一啲唔同嘅合作单位呢一样嘢，其实几啱自己。定你都开始完成咗呢张嘅专辑之后，会思考就系、是、啊，嚟紧会唔会需要可能揾一个即系叫做固定嘅班底去尝试做一啲真系好。一個好整體嘅 project， 再試一下一個唔同嘅方式去做創作，會唔會開始都諗緊呢啲嘢？ 我覺得冇乜所謂固定或者唔固定，唔固定都得，因為某程度上，我覺得我自己呢、這、一個我嘅性格，我呢個人，我嘅歌係點，我嘅 melody， 我嘅作曲係點，我點樣唱歌，其實喺唔同嘅填詞人裏面，其實我反而嗰個固定咗嘅人係我咯，係、即係我已經有一個既定嘅角色設定啦。咁所以其實唔同人都係寫緊俾洪家豪咧，就會變咗起碼佢唔會佢家豪係點嘅咧，死啦！打個電話問下佢先，即係起碼佢已經大概知啦咁樣啦，係咯，係咯。 咁啊，依只碟裏邊一啲嘅歌你自己寫嗰啲，譬如即係海邊一號啊、洗面啊、隨波逐流呢啲，咁嗰陣時係真係好似頭先阿斌前面有講、就是，就係水呢一樣嘢揸住佢去寫，定抑或係一個點樣嘅狀態？因為呢一 part 就係你自己其實係嗰首歌嘅根本嗰、那個起點嚟嘅，即係譬如隨波逐流個曲咁樣樣嗰陣時係。 冇啊，隨波逐流就耐啲嘅，即係已經唔知兩三年前已經寫咗㗎啦。咁就咁啱，我覺得都幾啱有一首咁嘅 acoustic， 叫啲吉他舒舒服服咁樣就講一啲都唔可以講啲大道理嘅，但係飄啲囉，即係飄，即係我唔係嗰隻唔係即係唔係飄忽嘅，就係即係水嗰隻水流 smooth 嘅輕快歌，你唔會覺得好攰嘅，聽得嗰啲咁囉。咁跟住洗面就其實都係一種點講呢，我會形容為有氣質少少嘅 ballad 囉， 即係佢係有少少，佢又唔係嗰種 A 餐嘅愛情 melody 咯，即係佢係一種。如果你留意咧，其實佢係成個 chorus 係得兩音嘅，其實係佢唔係一個正常嘅好 melodic 嘅作曲嚟嘅，咁所以佢都係有一種好平靜啊，有種 calm 喺度咁咯，係咯係咯。 咁激動啲嘅海邊的猴呢只係幾時？ 其實海邊的猴係一個誤會嚟嘅，即係我本身冇諗住將呢只碟，即係只歌擺喺呢只碟度嘅。咁但係咁啱，因為嗰陣時做演唱會要咗一個主題曲，咁嗰晚個演唱會又咁啱喺海邊度搞，咁阿鐘樹又中意玩嘢，咁咪想寫咗個海邊的阿豪有條友喺度咯，咁樣。咁但係。咁但係今晚有水喎、啊、即係又係關個海事咁水咁咪擺埋落去囉，咁大家覺得咁樣啦，有隻歡快啲嘅歌咁樣囉，係呀。 但嗰陣時寫呢一隻，因為呢一隻會係叫做你近期寫歌裏面呢隻個風格叫做唔同少少啦，輕快啲啦咁樣。你嗰陣時係又係幾耐之前寫？ 我係真係要做演唱會 就要 就寫，即刻就寫一寫關於冇關於㗎，即係純粹係，因為我已經諗好嗰、那個佢呢首歌個位置會係擺喺可能演唱會嘅邊一個位置，咁我哋個位置要做啲乜嘢，即係同啲觀眾玩嘅，即係玩波波嘛，嗰次係咁，總之要玩啦，就假，即係得意嘅咁，我純粹係咁樣，跟住就喂寫咁寫完。 但系对于你嚟讲，反而而家有咁多唔同嘅一啲即系体验体会之后，你会好中意呢一种好哇！我好知道啊，不如随性啲就写只玩嘅歌啊，定你都会仍然系都比较喜欢一种模式，就系、是、俾自己个人沉淀咗、沉落咗、谂清楚自己想做啲咩，然后再慢慢写一啲即系比较叫做沉实少少嘅歌。你而家觉得边个模式对你嚟讲啊系好玩啲、开心 啲？而家随性啲，反而因为反而而家考虑就少咗嘅，因为我应该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即系以前咧，你每一首歌都要谂到底呢只歌会唔会得啊？咁就谨慎啦，咁你就要拣最好听嘅 balance。最攰隻人口，一直一定喺嗰啲榜上面，一定係排頭三名嘅，即係你會咁樣啦嘛。咁但係而家可能就反而有啲多少少嘅 quota 啦，多啲 quota 可以做一啲唔係咁樣嘅思維嘅諗法嘅，即係揀歌方法嘅歌咯。咁就變咗咁就變咗其實都即係舒服翻好多嘅，即係有得有。呢啲有啲嗰度有啲或者行过觉得哇咁样都好喎，咁咪就咁咯，系咯，系咯， 会唔会写歌习惯都唔同咗？即系头先个心态上多啲啦，即系写歌习惯，我唔知啊， 非常唔同， 系咧，有冇唔同？ 我唔写歌啦，而家要我先写咋，即系或者真系突然之间灵感到咪写咯，即系因为以前会逼自己希望我可以写到最好嘅歌啦，写一首最好嘅歌，咁咪得闲就写下，两个礼拜又写，唔得啱嗰首都系唔得，我要写多两首袋喺袋。跟住你会发现写咗三个月之后咧，首都一样嘅，即系都系嗰样嘢嚟嘅，即系你冇太大嘅咩，所以宁愿而家系嗱，其实而家唔写，到底又系咪沉淀咧？佢可能系噶，即系你唔写啫嘛，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做过创作，有时其实你唔好创作咁多，反而你创作嗰下就起码多啲嘢啦，咁所以唔故意唔写，即系需要或者譬如我嚟紧上一首想要一个咁样嘅自己一首咁嘅歌咁。咪试下写咯，咁样咯。所以其实而家真系随性咗好多。以前连谂啲 melody 下一个音啊，即 系 可能道同 ray 啊，都已经好多考虑。咁但系而家其实即系讲 feel 系 feel 咯，讲 feel 有 feel 嚟咪 有 feel 咯，系啊 feel。 feel 到咧，其实由上一张嘅专辑到而家咧，即系都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嘅嘉豪，我觉得。嚟个中期检讨啊，即系 learning curve 到而家啦，嗰条 curve 就系、是。你覺得而家你自己嘅進度係一個叫做會有一個直線上升嘅趨勢啊，定係你開始會有啲平穩啊，有少少圓圓地咁樣升上去啊？係一個點樣嘅 curve 咧？你覺得自己？ 我覺得都上緊去嘅，但係就個斜度可能冇當日即係當時 learning curve 咁大啦。咁但都上緊去嘅，因為可能即係其實如果你係咁喺度同一個斜度上咧，就其实都唔好话我攰，但大家都会攰嘅。即系有时咧，即系你 keep 住，即系可能有啲歌迷都会问我啊，点解你只洗面六月先出嘅咁样？我话我啱啱 我計翻條數，我上年出 learning curve 加埋做演唱會，加埋 MC 個 show 同 MC 個 show 自己個 show， 加埋有電影主題曲《正義回廊》，我上年出咗13隻歌 total。咁我二月就已經派多隻新嘅俾你，其實大家都會攰啊，即係不如我一我先，即係好似開 show 咁，你每半年就開咧，唔會賣到飛噶啦，即係你要等，又要有啲嘢要餓啊餓啊，係啊咁樣咯，我會覺得係咁咯，滯滯地啊，真係上年有少少年尾去到係啊， 所以今年攤翻鬆啲， 鬆少少咧，唔好係啊，因為即係生活個模式其實大家都可以係鬆翻少少嘅，係。 虽然是咁讲啦，但因为呢一隻碟出咗，其实你下一隻都已经系咪都已经搞紧？ 开始唔系准备系要嘅，即系开始慢慢做住先咯。即系同埋我而家系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我而家啱啱其实录紧新歌啦，第一隻咁样啦，即系都系拣咗人哋嘅歌啦。咁但系咧嗰个录音过程，我已经系以前我唔系太 enjoy 啊，同埋咧即系嗰期即系上年九月演唱会啊嗰堆咧。我系希望快啲两日录晒，一日录晒，你够剪你就完啦。我真系冇呢个力气再磨喺度。但系而家就反而可以，喂系咪咁样可以咩咧？喂，其实系咪可以换套鼓试下咧？喂，啲和音系咪我唱咧？喂，嗰度可唔可以点咧？即系我反而会开学识去玩录音个过程啦。因为以前冇呢个机会啦，即系新人嗰阵时候你就冇，你唔识。即係譬如可能你係監製，你哋係監製，喂嘉豪唱另外一款俾你，俾你聽下，冇第二款啊！但係而家可能唔係，我隨手都可能拿到幾款出嚟，咁即係佢有得揀，大家有得玩啦。咁喂，你唱呢款嘅時候，個監製又未必係咁編喎，咁即係有好多咁樣嘅嘢咯。咁就我而家 enjoy 咗每一個，即係可以叫做 enjoy 咗每個 moment 咯。即係由錄音室開始，即係 enjoy 錄音啊。以前我唔 enjoy 嘅，我覺得哇，因為咧其實錄音嘅過程係點咧？其實總之就係你譬如一首歌。分段錄每一段，而家錄第一段先，四句唱五十次，下一段即係你類似咁樣。哇！其實你 重複， 我叫你講同一句嘢講五十次，你都冇 feel 啦。咁但係咁就開始要諗下到底係點，跟住然後翻去聽一下，喂、欸，唔係嗰個位係咪咁咧？又同阿監製講，喂，你想補咪補咯。咁佢又同翻我講話，喂，你覺得唔你喂你想啊？好啊，試下咯。又試完試喎，喂、欸，個天空個天字。我觉得天好直的，我想天咁样，咁试完原来试完落去，咦唔系，之前嗰好啲，咁算啦，由佢啦，咁即系有呢啲咁嘅过程咧，就我又揾到好玩嘅地方啦，终于，即系反而我觉得啲嘢松翻啲咧，啲时间摊翻长少少咧，哇，就好玩翻啲啦，系啦咁样咯， 最大压力系边一段时间，即系嗰段系 pack 得好紧好紧，要冚冚声。 我谂系上年九。八月至十一月啦，因为即系八月要准备同 MC 个 Frenem 演唱会咧，始终都系我同佢第一个人生卖票嘅大啲嘅场地，有3000个人嘅场地啦。第一次大家要涉及到排舞啊，然后之后要做三只歌，即系做两只快歌加一只合唱嘅，即系总之咁样啦。哇，咁跟住仲要排舞啦，跟住然后你。第一次做一个咁样嘅演唱会，到底你得唔得啊 ？handle 到啊？咁样，跟住然后嗰阵时咁啱就啱啱出完 learning curve 冇耐嘅啫，即系我啱啱做完嗰扎咩曲词编监嘢冇耐，咁样跟住之后，哇！做完个 Frenemy，MC 又有得唞，即系佢都可以唞两个月准备红馆一月啊嘛，红馆，我唔系我十一月嚟下个单，我嚟噶啦，即系我唞咗两个星期嘅咋，我真系叫做唞咗两个星期，但系个。跟住，當然嗰一排係多咗好多嘢做，多咗人認識，但係睇我兩個禮拜就要接受到底賣唔賣到飛嘅壓力啊，到底跟住又要傾個 run down 啊，跟住要排自己啲舞啦，練自己啲吉他啦，跟住然後你要準備成啦，好鬼多嘢。咁嗰期係比較咩啲嘅，我連我個演唱會係11月12號同13號嘛，我10號都仲去緊 event 啊，係啊。即经理人问我啊，佢话嗱十号咧有个 event， 有个珠宝 event， 你会唔会去？我话唔好啦，即系但系咧，其实咧佢系觉得应该要去嘅，即系应该哇！我十号仲去紧 event， 你谂下，万一饼一饼 即係出去見人，你知啦，即係好似軒公咁唔見人一個月 ，make sure 自己唔可以有病，你啲病一病其實你好嚴重，咁啊真係慘噶啦。你諗下呢個係壓力嚟噶，其實點解啲人我你有冇聽過好多歌手咧都臨開 show 就病啊？因為佢覺得自己會病啊，佢覺得自己呢個叫係啊，即係一咳一聲死啦。 系， 但系日日都咳两声噶啦，人系咪先？ 第一凝住就 无啦啦，你笑，咦？我咪有鼻水咧，即系呢个叫歌手病啊。其实就系开 show 前一定会凝住自己病咁啊。哇，又好 part 维他命 C， 每日 part part 到唔知，总之哇，成个运动员咁样，总之哇唔得，叫做整年啊，2022年成年都系望住，总之11月13号我完 show 就冲线啦，冲线啦，今年咁样咯，就系咁样系咯。 咁所以。跟住落嚟嗰個 project， 頭先都有講，即係學識咗體會即係錄音嗰樣嘢啦。咁喺音樂上面嘅 style 或者自己創作嘅 proportion 嗰啲點？ 呢個點啦？呢個 點？ 以往其實我有個好大嘅諗法，即係首先好大嘅方向嘅。以往咧，其實聽咗兩三年我嘅歌，其實都比較温柔啊。咁我想開始有少少，我想 man 翻啲啦。即係無論係歌詞上又好啊，唱法或者表演上面。即係有時有啲肢體語言啊，你都係一種咩嚟噶嘛？即係一種，即係都係一個表情嚟噶嘛。我想 man 翻啲啊，即係我覺得都温柔嗰面都大家見夠啦。 嗯， 咁可能有啲，譬如以前可能排舞啊，即係演唱啲排舞，啲排舞師都會故意可能俾啲可愛啲嘅舞步你跳，咁就覺得大家開心啲，因為同埋吻合到我嘅人設啊嘛。咁以前著衫可能 sharp 啲嘅，咁喂係咪可以？即係成熟翻，即係唔係講叫你西裝啦，即係、即係另一個方向多啲咧， 霸道總裁 又唔係，即係係啦，即係我有翻個主見啦，你會覺得呢個人佢係佢可以帶領到我去，即係 sweet song 嚟計啊，譬如話佢可以。做到揸到主意啦，而唔系一份小礼物咯，咁样咯。 系啊，咁所以而家就有呢一张你嘅新嘅 EP Cleanse 嘅，咁啊多谢你洪嘉豪 ，thank you， 多谢， thank you， 多谢， thank you， 多谢。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面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擦毁有重现。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毛巾抹掉软弱，不可丢脸。朋友的安稳打我面，而我竟可对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毛巾抹掉软弱，不可丢。斬擊 心处，梦魂过关，被爱得很面善，还有半世纪，哪怕极遥远，清醒了，洗面以后再被照，尽最大努力，不准掉脸。 节目完结之前，听我有洪家豪新 EP 当中啊。最新派台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洗面》，听我们五点至七点的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